即可收获幸福迎新礼包，低至三成首付，享两年零利率，高达5000元置换补贴，更有多重车险福利和会员服务，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娱乐72变的主持人小底。在新的一年，我们的节目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哦，请注意，节目的播出时间已经改为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了，依然是您的老街坊，依然是您熟悉的老三位，小底、英宁、王大磊。您可一定别错过我们的节目，继续和我们一起说说笑笑。今天啊，在诵读小站里为听众朋友们带来我所喜欢的老舍先生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摘自散文集《天真的幽默家》。想北平，好学的，爱古物的人们自然喜欢北平，因为这里书多古物多。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对于物质上，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花草是费钱的玩意儿，可是此地的草花很便宜，而且家家有院子，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即使算不了什么，可是到底可爱呀。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是多么省钱省事，而也足以招来蝴蝶呀。至于青菜、白菜、扁豆、毛豆角、王瓜、菠菜等等，大多数是直接由城外担来而送到家门口的。雨后韭菜叶子上啊，还往往带着雨时溅起的泥点儿，青菜摊子上的红红绿绿，几乎有诗式的美丽。果子有不少是由西山与北山来的，西山的沙果、海棠，北山的黑枣、柿子，进了城还带着一层白霜啊。哼，美国的橘子包着纸，遇到北平的带霜的玉梨，还不愧杀。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有一些事故路段，请您注意。目前在西四环看丹桥的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已经排到了月谷庄桥。四季青桥的北向南方向也有事故，造成了后车行驶缓慢。南二环右安门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呢排队了一个桥区。 另外在东三环燕莎桥到分钟寺桥的内环方向全线车辆行驶缓慢，其中在金广桥国贸桥附近分别有两起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行驶缓慢，队尾已经排到了燕莎桥，建议您绕行相邻联络线来行驶。在东五环目前远通桥、平房桥、五元桥北向南方向也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受其影响的五元桥到远通桥内环方向持续车多，车辆行驶缓慢，请您一定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我们马上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董耀慧，恭祝打开文化之门开播。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伟大的文化遗产。2018年，我愿和大家一起打开长城文化之门，和大家一起分享万里长城的前世今生。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点07分，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大家好，我是牛莉，我今天又来了，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爬长城，必须得有我哈。 就是行走天下，以前长城没少走，是不是？ 那可不嘛，不光是在真实的世界当中，连做梦都在走呢。 昨儿走到哪儿了？梦里头走到哪个关了？ 哎呦，这可能话说来就长了， 是吧？ 秦时明月汉时关， 哎， 到底是哪个呀？ 都穿越到2000多年前了啊！今儿和大家要说说长城啊。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到北京，长城是一个地标性的旅游目的地啊，很多朋友都去过长城，来北京，长城故宫这个颐和园这都得看看啊。 对， 收音机前的您，我觉得大部分朋友也是爬过长城的。其实长城有很多未解之谜，长城内外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对， 那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的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欢迎您，董老师。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我必须得说，董好汉哈，不到长城非好汉 啊！ 尤其是对于董老师来讲，这个长城还走了那么远， 这 非他莫属啊！这好汉， 这就是响当当的好汉。嗯，咱们稍微介绍一下董老师。 没错， 嗯， 其实啊，董老师和长城有非常深的这个缘分。其实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就对董老师有所耳闻，但是呢，要真说起来，这个准确的日子应该是已经到了。这一说话就得30多年前了， 是 1984年，对吧？ 对对， 5月4号， 5月4号、嗯， 您选择青年节这时间，是不是因为当时您正年轻呢？ 对，因为这个青年节这个日子嘛，作为三个青年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啊、 嗯哦， 做了什么事呢？ 当时风华正茂啊，哈 啊、哦， 当时贵庚啊， 年方二八， 真有吗？ 二十七， 二十七岁，二十七岁。 哎，真是到了那个说走就走的那个旅行。 也不是，我们准备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才开始做的这个事 儿、哦。我还以为是一拍脑袋说， 没有。 哎、明天五四 青年节，其实背后有特别多的故事。走的时候，孩子刚一岁。 哦， 其实背后的故事很多，我们一会儿说啊。先说说这件事儿。1984年5月4号，董耀辉先生历时508天和两个小伙伴，从长城最北的山海关徒步走到了长城最西的嘉峪关、 哎， 在长城上留下了人类的第一串完整的脚印。 鼓掌，鼓掌，鼓掌！ 而且30多年来，董老师是致力于长城的研究和保护，多次陪同布什、克林顿这些外国元首游览过长城啊。 嗯， 其实关于长城吧，大家好像都了解，似曾了解又未必深知。节目的上半时段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啊， 哎、又来了哈， 这个大家仔细听啊，咱们先听一段录音，你们听听他答的对不对啊？这个答对的听众啊，我们要送出北京文艺广播准备的精美礼品两份，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先听这段录音啊，听听题。长城有多长？ 不知道。 不知道，就万里长城那就1万里呗。 长城应该有说里说应该有3000里地。 不知道，1万里呗。 具体数字不知道，万里长城我算算啊，中国东西有多长啊？4000-5000公里，因为它的长城并不是连贯的。 长城你知道有多长吗？ 万里长城5000公里，哎，不能那么长，蜿蜒的。这5000公里可能稍微有点夸张，可也差不多。但是这个它长城是很蜿蜒的，完它有突出一块的，我这么算的。 您知道长城有多长吗？ 长城啊，搜一下不就得了？ 您知道长城有多长吗？ 长城啊，你问秦始皇对吧？你问秦始皇对吧？ 哎呀，长城有多长？让我问秦始皇。我要是能有秦始皇的微信，我就问问他了。再说他也不知道多长啊。关键是你能 时空穿越吗？ 他也不知道多长啊，他就修了。但后来2000多年都在修，他也不知道有多长啊。 对呀、啊，也只是在秦和秦之前的那一段，也许他会有个数， 也许他会有个数啊。这个我们有几个选项啊，供大家选择，4个选项 ：A. 万里长城10000里， 嗯 ；B. 10000公里， 嗯 ；C. 20000公里。D 16500公里，4个选项啊，这都是大概啊，就是10000来公里，10000多公里这样。 最靠近的那个呗。 哎，对，最靠近的是哪个啊？答对的听众有机会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送出的精美礼品一份。一会儿呢，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让董老师揭晓答案。 那必须的，因为董老师亲自用自己的脚去丈量过这个长城。 真的，这么多年，30多年啊，这个。用心去感受，用脚去丈量，用耳去倾听啊，用眼去看。前几天我真的和董老师一起爬过一次长城，咱们还是从董老师。 我估计只是董老师在后面，在前面，这叫什么拎？不对，带。 我真的是第一梯队的，我还给董老师拍照片来着，特好。一会儿给你们讲那故事啊，咱先穿越到30多年前，就是董老师那时候。年方27啊，27岁的时候，怎么就想着？我要在长城上留下第一串脚印，人类完整的脚印，我就说走就走了。507天啊，7000多公里啊，那是这么说很漫长的日子啊。讲讲那次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我们呢，生活在那个长城脚下嘛。我秦皇岛山海关，山海关这长城非常著名的一个关口啊。 嗯， 我是秦皇岛人，在秦皇岛出生，在秦皇岛长大。我18岁参加工作呢，是外线工，做高压线的架线，所以经常的在野外施工，就经常的能接触到长城，特别是在山上，秦皇岛大山上基本都有长城。 对， 那么在 真的是叫海里出生，叫长城边上长大， 是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经常接触长城。另外呢，也自己喜欢文学，我是做文学梦嘛，那时候青年文学梦，18岁我就发第一篇小说。 嗯。 是个文学青年。 对，想写东西的话呢，就是长城什么时候修建的，谁修建的，修建它做什么了。那时候没有可以读的书可以了解这些事情，那就找一些 当地的老的文化人呢和一些老师们去请教一些问题哈，然后呢开始呢逐渐查一查当地的那些县志啊， 嗯， 州府县志，增加点了解， 嗯， 这样的话呢经常呢在长城接触，特别是休息的时候， 后来工作您都在长城边上。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施工主要是在野外嘛， 对， 就经常的接触长城。秦皇岛长城200多公里，非常的多， 对， 朝代的长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接触长城的时候就发现呢，每一段的长城其实它修的都不一样， 嗯， 有石头的，有砖的，有土的，那么每一座敌楼啊，就这空心敌楼有窗户有门的， 对， 也都不一样。当时就想，就是中国整个的长城是什么样，没有人，因为国家都没做过这样的调查， 您也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 没有，根本就没有，嗯，不是看到没看不到啊，嗯，根本就没有，国家就没做过。 话说30年前这些东西太少了， 对对，根本就没有， 嗯，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想如果中国的长城我们整个的去感受一下，把长城是什么样的给它记录下来，这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 您刚才说是3个人一块儿走的， 对， 我特别想知道最先说出这想法的是谁。 最早是我想的嘛， 哦， 我想起来以后跟我那俩，我们是从小的好朋友， 哥们 儿， 发小， 对， 对， 然后我们三个一 中国合伙人呢， 可不是吗？ 也都是文学青年， 嗯， 然后我们三个 有文艺情怀的，这个叫什么？理科男青年是吧， 嗯， 那时候没有理科，我们高中毕业以后18岁就参加工作了， 哦， 那时候的大学也没有高考，那时候也没有高考，文化大革命， 嗯，还没有特别这种时髦是吧，当时就工作了。 对，然后 您提出来以后，那俩他当时什么反应，说哎呀小董你是不是疯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这俩兄弟非常的支持，也非常的理解。我那个吴德玉，因为我们从小的同学，吴德玉是诗人，写诗的， 哦， 当时 都是文艺青年， 发了很多诗了， 嗯， 然后呢他就比我们更有激情，他真是想说走就走，恨不得第二天就走，都蹦起来了那种， 哦， 但是要做长城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必须要对长城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对， 因为你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其实我们对长城了解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哈， 嗯， 就是我们上学时候也没学过历史， 嗯，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开始准备，我们准备了2年，主要就是知识的准备， 嗯， 就是长城修建的历史文献的查找，另外一个呢就是体力的准备， 对， 你是每天的去爬山，虽然都是工人哈，也每天的就是在工作啊，在野外， 那挡不住走500多天， 对，但是你这样的去长时间的去爬山，高强度的去爬山呢， 对， 你还是需要锻炼的， 嗯， 再加上呢出去时候要花钱的是吧， 嗯， 你这个要有一些对 物质上的准备， 经济的积累，所以说我们准备这2年呢主要是这3方面，但最困难的还是知识的储备， 哦， 对， 那时候从秦皇岛还来过北京是吧？ 对啊，因为秦皇岛能看的书非常少嘛， 查资料，嗯， 对，他的这个我们在秦皇岛，像秦皇岛的永平府志啊、临沂县志啊，这我们都从一些老先生那儿找到了看了，但是呢就想全国各个地方都有这种州府县志啊， 嗯， 那么我们呢只有到北京来才能查到这些资料嘛，但那时候来北京因为生活困难嘛， 嗯， 这个也没有那么多的钱，然后到北京来，我们到这个北京图书馆去查各种资料。那时候北京图书馆在北海那块儿， 嗯， 那老馆， 嗯， 还没有现在的国家图书馆的那个新馆呢。在那儿的话，我们就晚上就找一个，在那附近找一个浴池， 嗯， 他浴池白天的时候对外营业洗澡， 嗯， 到晚上9点之后呢，然后他就关门了之后，他就对外那个洗澡的那个。 在那床上躺一宿， 对，那个床就可以睡觉， 哦， 就是澡堂子。 对，这个1块钱，1块5， 嗯， 这个一般的好一点的，就最好的肯定也超不过2块啊。 哦， 一般的我们就住那1块的、1块5的，然后你还可以晚上还可以洗一个热水澡，洗完了以后呢，然后睡一觉。 嗯， 对，连洗带住什么都齐了。 你说1块5就得了是吧？ 对， 嗯，这很不容易，当时啊， 准备了2年的时间， 对， 而且我听说是预备着就要走2年。 对，我们计划是走2年。 计划周详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这个月要走到哪儿？ 对， 走什么路线啊？当时用的地图也非常精细，军事地图是吧？ 对，我们出去，使得 各个地方呢也不一样、 嗯、 有的地方呢你看我们从秦皇岛刚出去的时候，秦皇岛这二百多公里的长城呢是秦皇岛军分区给我们提供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形图、 哦嗯、 军事地形图就是长城标注的就都非常清楚了。 嗯 嗯，到其他的地方呢，有的地方呢就给提供了，有的地方呢就是当地的那种行政地图、 哦、 但是那个也还是 就大概齐那个时候， 对对，参考价值也还是非常、 嗯、 非常大的，就是它每一个村子的那个标注都是非常清楚的、 嗯、 就是地方上提供的地图嘛，民政部门提供的地图、 嗯、 所以说我们在出去之前呢，整个长城沿线的州府县治我们基本都查完了、 嗯、 包括明史明通鉴、 嗯、 这些就是明，因为明代的长城嘛，主要考察明代的长城，还有这个九编图说编政考这些明代长城相关的历史文献、 嗯、 我们基本上都查阅了、 哦、 然后对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充分的积累之后呢才去的、 嗯、 因为把历史上修建长城的记载我们现在都查清楚了， 对、 然后呢 估计连澡堂子也都看清楚了， 我们再把整个长城今天保存的状况再记录下来、 嗯、 结合历史上的文献的记载、嗯、把今天的遗存的状况呢再记录下来，我们相信这样的 嗯 考察结果一定会是非常有社会价值的。 对， 不是有一句诗吗，叫纸上得来 终觉浅， 觉知此事 虚功行、 哎、 哈， 对， 就是说你看知识方面的储备，体力方面的储备，包括金钱上的储备都好了啊，但是我觉得情感上的这个东西，比如说您27岁说咱走吧，虽然准备了两年，可那个时候是新婚，也不算新婚啊，就孩子一岁， 对呀、 啊，就是我设身处地的，我狭隘的想一下啊，我们家那位说他要走长城两年不回家， 嗯， 这日子有法过吗？就那一半理解吗？ 对呀、啊， 嗯， 应该说是非常支持的，但是肯定非常痛苦啊， 嗯、 这个支持的也非常痛苦、 哦， 因为我跟我爱人呢，我们是父亲都是一个单位的，就在一个家属区住， 嗯， 然后他比我小一岁嘛， 哦、 我。谈恋爱也比较早，我19他18就开始地上地下的，我们谈了6年才结的婚， 这属于早恋。 所以说 青梅竹马谁都知道谁， 这早恋的关系多瓷实啊， 也知道挡不住他，哎， 对，非常理解和了解。 所以说开始准备的时候呢、 嗯、 就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呢跟我爱人说了、 嗯、 一刚开始因为两年之后的事嘛，还是跟个天方夜谭似的， 也许在 就大家也都没有太去 啊、 成不成的还两说着呢， 对 还, 对,、啊、 对还非常遥远， 两年之后孩子都一岁了、 啊、 就是结果那计划成了你看啊。 你像我们三个人准备的最早是三个同学，其中有一个同学最后没出去，我们头出发之前的半个月 嗯， 他撤出的 啊、哦， 他也是结婚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小孩 哦， 就是说我一直主张呢就先跟家里说， 嗯， 跟家里说呢整个这两年的准备期间呢家里都是跟你， 其实他是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 跟你一起在准备，你像我爱人跟我准备了2年、嗯、然后到临出发了不让我走了，这个决心对他也非常困难， 对、 啊、 他是有过程的、 嗯、 对，虽然也非常痛苦啊，自己也非常痛苦，但是也还是愿意跟我一起去承受了这份痛苦、 嗯、 但是呢他呢到出发的时候再跟他爱人说，再跟他父母说，所有家里人全炸锅了，就那个阻力就非常大、 哦、 所以最后他就没出去了。 哦，所以嗯没出去了，然后 都以为是闹着玩的是吧， 结果 没想到真走了。 您玩真格的是吧，这是 1984年5月4号、 啊、 早晨背着行囊你们就上去了是吧、 嗯、 是。 其实当时也是得到社会上的一些关注的、 嗯、 是吧， 当时呢我们跟单位这块呢是我们叫停薪留职。 哦， 那个时候呢我们单位刚开始有停薪留职、 嗯、 就是单位允许你出去干别的去， 没想到您爬长城去了。 对，我们就是要去爬长城嘛，大家就看、 嗯、 就神经病是吧， 不得说清楚是吧， 这领导受得了受不了，这文艺青年太任性了。 我们给单位，因为我那个时候发展的非常好、 哦、 发展的非常好，我们线路工程队，我是线路工程队的安全员，在线路工程队安全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岗位，因为所有的 停电送电的令都得我签字才能、嗯、才能这个实施。然后呢，同时呢，也是线路工程队的工会主席， 哦、 就27岁已经就是发展的非常好了。 对呀、 啊，前程似锦啊。 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突然什么都不要了， 抛家舍业的，你说 领导没崩溃啊？ 领导崩溃倒没有，我们给单位打的报告呢，就是三点，就是第一呢，就是单位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哈、 嗯， 说清楚了要去做什么嘛。那么我们当时是三级工，这个48块。八毛多的工资，就是单位给我们带着工资走，支持我们哈。 啊、 哦，第二呢，就是 您这没停薪呢？ 不，第二呢，我们就是停薪留职 啊、 哦，就是打报告的时候。 A、B、C 让领导选。 第三呢，就是辞职，就说领导呢，别再研究我们走不走长城的事了、 嗯， 我们肯定要走，就是研究你领导选择我们以什么方式同意我们哈。 嗯。 最后呢，单位折中了一下，就停薪留职吧。 选择了第二项，选择了 B、啊。 实际上，他用第三项的选择 B 领导去选择前面两项的其中一个。 对，啊、 不也没有。 这领导的心思， 还是 领导懂了， 还是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嘛？ 哦、 因为当时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嗯， 就最后辞职，我们肯定也要去做这个事儿哈、 嗯。 对，这个想做是一回事儿， 嗯， 做了也是一回事儿，做成了。 就更是 一回 事 儿了 啊！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事情。我在大学给大学生我们交流的时候，有学生就问，就是这个董先生，就是508天去走万里长城，这决心怎么下的？ 对啊， 我说其实这个东西不困难。我给学生我说，大家举手，就是走一天长城的人能不能走？能走的请举手，所有人都举手了。 嗯、 我说那好，走508天长城能走的举手，一个举手都没有。我说有什么，走一天不就508次的重复，不就整个对吧、 嗯？ 那么实际上呢，米夏我们去走了一天长城是吧？ 对，我们去的是八达岭古长城。 虽然第二天腿疼了是吧？但是。嗯 一天就腿疼 要是经常的这种锻炼你再经常的走它就不是天天疼了不是说你今天疼了完了你走一年还疼它不会的、 啊、 其实你就非常壮了嘛人是越走越壮的、 嗯、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你下决心你把它简化一下其实并不困难 对其实你知道吗米夏 啊 我在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感 觉我 觉 得一方面是能够走出这508天走完这个万里长城 7000多公里 以外、 嗯、 其实这是一个壮举最主要的是通过这个壮举能看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您走完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都用了500多天 嗯 这也算是世界纪录啊你想想一般的在说这个世界遗产文化遗产的时候比如说您都去一个地儿圆明园呐 啊去哪儿故宫啊这都是点对点的 嗯 这好一条线而且你要走完了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得500多天一年多的时间世界上也绝无仅有吧。 对就这样的实实在在走的应该说是。 人类的第一串。 对 对 对、 啊、第一串脚印。 是在长城留下了人类第一行完整足迹， 对，你说包括咱们现在说的啊，这个长城文化带也好啊，这个西山文化带呀、啊， 嗯， 运河文化带呀、啊， 嗯， 其实它都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 是， 但是最为壮观的，那还得算长城文化带。 是， 牛力，要不你运运气，要不去运河吧？ 运河 啊，你要南下嘛， 你 也留一串脚印嘛。 我游过去是吗？ 你现在开始学游泳，我觉得还来得及啊。节目的、 哎、游过去，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 是吧节目的开始出了一道题啊就是说长城有多长是有4个选项的啊1万里1万公里还有 2万多公里 还有一个16500公里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慎一会儿节目的下半时段让董老师给出正确答案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一会儿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稍后见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收。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墙墙联合版的墙面基础做的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享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丑 美丑 Meco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

啥意思？ 就是 它是指的是在和秦皇岛地区是吧？ 对，张凤琴女士说200多公里，这个忒少了点了吧？是不是？大家在答题的时候把您的这个手机号也一并发上来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份精美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新年礼品，一会儿呢答题正确的听众我们要送给您啊，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现在我们请董老师揭晓答案。 好， 长城究竟有多长？ 刚才说200多公里，那个我估计是密云的朋友，因为密云区长城呢是270多公里。那么，中国的长城啊，历代长城，就是从春秋战国、秦汉到明啊，历代长城 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就今天呢、 啊， 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做完长城资源调查之后公布的数字啊，就历代长城今天在大地上还有遗址遗存的，就是我们还能看见遗址遗存的，虽然很残破了啊，是21196公里。 哦， 这么长呢哈， 就说我们还能有遗址的、 哦、 那没有的消失的还有很多呢哈， 这不是万里长城、这得说4万里长城， 因为 double 了一下， 因为什么呢？因为不同朝代的长城它不在一条线上， 对， 你比如秦始皇万里长城跟明代的万里长城就完全不同的线， 嗯， 它完全不同的线，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呢是历代累计的数字。 对， 那你走的那个是明， 我们是明代的长城。 对， 明代的长城呢，国家这次长城资源调查的结果呢，公布的数字呢是8851.8公里。 哦，太清楚，太精确了。那等于是您30多年前走那7000多还没完全包括在内。 对，肯定也有没走到的嘛， 是吧？要是把这20000公里都走完的话。您下一步有这计划吗？ 我这三， 您带着牛力一块儿去吧，祝你们幸福这个说到这个下半段的互动题目啊，我们下半段将继续和董老师聊他说走就走的那次旅行啊。这500多天，这7000多公里，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这哥仨就走着走着都不说话了，这为什么呢啊？在聊这 没什么可说的了呗。 在聊这些之前，我们下半时段还有一个问题啊，关于长城，你会想到很多，究竟是什么样一个问题呢？大家先来听， 再来一段 这样一段录音啊，听好了，这里面有人出题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小文。说到万里长城，你会想到谁呢？我想你一定会想到两个人，一个是修长城的秦始皇，一个是哭长城的孟姜女。话说在2200多年前的一天，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一对新人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这对新人就是孟姜女和她的新婚丈夫范喜良。喜庆的洞房里红烛摇曳，范喜良拉着孟姜女的手深情地对她说， 亲爱的孟姜，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的，一直都爱你保护你。 此时孟姜女握着丈夫的手深情地对范喜良说， 良，找到你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我们再也不分开了。 洞房花烛夜呀，亲们，这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时刻呀。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只听门外来了一群官兵，咣咣咣的砸门。 好啊，范喜良。 嘿，范喜良，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嘿，小子，跟我们走，走走走，跟我走。 你们怎么抓人呢？ 少废话， 孟姜，我的孟姜。孟姜， 我的喜良。 孟姜。 就这样，范喜良在新婚之夜被官兵抓走了，修建长城，于是才有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话说秦朝也是一个崇尚法律的时代，凭什么在新婚之夜来抓人呢？其实官兵们抓人在当时也是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在这儿小文就要考考听众朋友了，请问范喜良被抓在秦朝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有3个选项。第一个，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成年男子只有先修了长城才可以结婚。第二个，孟姜女和范喜良结婚大操大办，违反了当时的法律。第三个选项，范喜良是倒插门到孟姜女家的赘婿。 这三个选项到底选哪一个呢？添加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的精美礼品一份哦。 这是我们这道题啊，小文以后会经常出现的。 我真佩服米夏 安排这小文是吧？ 这小文萌萌哒，不是挺可爱的吗？ 是啊， 是吧？ 这我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跟他听这一段 啊，是吗？是可爱呀，是可爱呀。 啊，就算可爱吧。 下次让你那个客串一下小文得了呗。 小文大哥 啊，小牛。啊，这确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啊。这个道题是当时董老师给我们讲座的时候出的一道题啊，是确实是有正确答案的。大家 啥时候揭晓啊？等会儿， 当然到节目结束之前了。那要不你先答一下吧，您选哪个呀？ 我刚才听了一下，我觉得最不可能的是 B。 哪个 B 是什么选项来着？ 孟姜女和范喜良结婚大操大办，违反了当时的法律。 就你平民百姓凭什么大操大办呢？这也有可能哦。来吧，你先想一会儿啊，咱们继续。 民女嘛，是吧？ 啊， 他都不需要吧？一般的，民女他没有吧？ 是吗？那你想选哪个？ 啊，我啊， 还挺纠结。假装你是范喜良，来，范呢？来，咱们继续聊啊，就是，说1984年的时候，董老师啊和两个伙伴。5月4号从最东边的山海关出发，一路就往西走，奔嘉峪关走啊，走了507天，走了7000多公里。这一路上其实有没有超出自己预料之外的事儿啊？比如说走着走着哇下雨了，这回不去了，每天大概是个什么流程，介绍一下。 我很常见吧。 对对，那下雨啊什么这些，下雪啊，他 下刀子 忒狠了吧您啊。 我们出发的时候啊，不是三个同学准备嘛，最后出发的时候是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呢，我们的同学不就没成型嘛，撤出了嘛，撤出了，我跟吴德宇 俩了， 对，我们走，但当时还走不走，因为三个人都是有分工的，就是做什么、 哦、 然后呢一起准备了两年，也是三个人，现在就剩两个人了，还走不走，当时我们也很纠结， 瘸腿了、 那个时候就刚才这个 老 牛主持说的这个，我当时就说的原话就是走，然后呢也有人是说那就那天下雨怎么办，我说下刀子也走， 哎呦 真 是、 啊、 就是说的就是下刀子也走，就是这个 决心 呢、 啊、 就是一定要走， 刀山火海， 对，一定要走， 9981难， 其实这个这是这个刀山火海是想象的，那么我们因为准备了两年嘛，爬山的锻炼也非常的多，所以说对前头 那边都给平心临直了， 对，要面临的那个身体的那种困难呢，其实都经历了，就是知道自己肯定是能承受的话，虽然是渴，虽然是热，虽然冬天的冷，但那些东西都是人能克服的哈，但是就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是什么呢？就出去了之后，时间长了之后啊，人精神的那种孤独、 哦、 孤独、寂寞。产生那种精神的扭曲， 孤独寂寞冷， 对，它是对人折磨非常大的。 就说那你说扭曲啊，就比如说仨人本来是咱搭帮啊，咱一起往前走，不得互相扶持啊，这个分工都很好，走着走着怎么就谁也不理谁了？ 你想想 啊， 别说是这500多天是三个小伙子27、28的在一起是吧、你就是一对恋人，让你500多天每天24小时不分开的在一起， 怎么分了？ 是吧，这精神也崩溃了哈、 哦、 其实他是人就是这样的嘛， 对， 他是你不断的你上班下班回家，然后呢你这种生活他是错位的哈、然后你这个生活才是丰富多彩的，每天枯燥的单调的去做一件事儿，然后呢有这三个人， 对， 实际上是就是你不自觉的，你不知不觉当中，实际上你精神就走向了另外的极端了。 你去过长城的，去一次，哇，太雄伟了！这天天都在看，是吧？ 对， 估计恨不得想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他了。 因为你每天还得要工作呢，他不是说仅仅是看、是吧？ 不能干走， 你要记录你看下来的，然后你拍的照片你要编号，然后到每天晚上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这个路线，你要整理出来，你看到的这些。我们每天下山之后吃完晚饭，然后 要差不多每天都能干，得干到将近12点才能把这个整理完，再把自己的日记，你再简单，你看我们还有文学的那这个梦在里头呢。 对， 然后要把 还写诗， 要把日记，要把日记再写完，基本就得12点。然后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天一亮就得走，就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因为中午太热呀。中午太热的时候，顶着大太阳在山上走，就中暑了，就非常困难嘛。所以说中午呢，我们要找凉快的地方要休息一下。 嗯， 说早晨天一亮就走。 嗯， 但到冬天的时候呢，上山就晚了嘛，上山晚了，但中午就连续的走。 嗯，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白天在行走长城，到了晚上就到老乡家里去留宿，然后整理资料。 住在老乡家，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向导，就这个村子的有一个老乡陪我们走一天的路，然后呢，再到下一个宿营地之后呢，他跟我们住一晚上，第二天他回去，然后这个村子再有一个向导再陪我们走。因为你仅仅靠地图也不行，长城很多的地方它以险为塞呀，长城修到那个半山腰的时候，它就断了，就是山很陡峭，就上不去了，它就上不去了。只有当地的老乡才知道在哪条小路能绕到长城的那个点上去，否则你在地图上你能看到两个点，但是你也过不去。 对， 就 一般在这个时候， 每天都有一个老乡带路，这是非常重要的。 都会问一个问题 啊， 就像那个77天一样，是吧？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没有，没有，因为你做的这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下决心要做的。 嗯， 不是。任何的东西在引诱着你做的，也 不 是任何的，对，这不是组织安排你做的，不是高工资诱惑你做的， 发自内心的， 对，就是你生命的一种愿望。 对， 那么 其实说到生命，真的是，刚才我也在想，是不是他的这个挑战还没有大于，比如说刚才说的77天哈，穿越这个啊可可西里这啊，不是就是那个无人区啊什么的，哎，你这有遇到过这样的吗？就是生命危险的这种挑战。 一般还好，我觉得 他实际上每一天你经历的这种爬山，虽然有困难，但这种困难都不是你根本就克服不了的，不是，就是你再险的山，你要尽量的话，这个我们不爬那个非常陡峭的那个悬崖嘛，那你就是这个就是爬山讲究宁绕三步远，不爬一步坡，就是你绕一下。就把这个陡峭的悬崖绕过去了嘛，因为又有当地的向导，当地的老乡啊，他对当地的那个山路小路都非常的熟悉。 嗯， 你想，他们家有一条门前有一条河，这条河从哪儿流来的他不知道，流向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但是这条河的哪个河面哪块有石头，哪块有坑，那他完全都清楚，因为他就在这儿这么。一天天长大的，所以说对他们家周边的这个路非常的熟悉。另外一个呢，我们要记录下来这个长城的情况的时候呢，你当地的地名在地图上基本都标不出来，就全靠我们的向导告诉我 这是什么， 这个山叫什么山， 哦， 这个沟叫什么沟， 对 吧？要不的话，这同样一座山，这个村子由于这个山在村子南边，这个村叫南山，那个村子这个山在它的东边，那个村子 这 边叫东山。你但是我们要是给它记录下来就记录乱了， 对， 所以说要把这样的一个当地准确的地名呢就记录下来，然后跟我们的长城的遗址才能对上。 就那509天其实不是极限挑战，而是一次考察，是吧？当时 1985年9月24号到达嘉峪关，啊，我这有资料说用了10个月的时间，后来是吧？ 一年10个月， 这个后来又用了10个月的时间， 对，回来之后用10个月 写了宁长城考试， 对， 这就是您最大的一个收获。 对，这就是我们的考察报告嘛，28万字的宁长城考试，回来以后呢，把它完成了。我们当时呢定的是3个，第一呢就是写一本宁长城考试，记录长城修建的历史和今天的现状，以今天的现状为主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才说的在长城留下人类的第一行完整足迹， 对， 第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学的创作，就是记录下我们自己的心路历程和我们所见到的在长城沿线生活的老百姓的，我们接触的各种各式各样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状况。但后来呢，这本日记体的这个写实的文学的这个作品后来没出来。没出来的原因呢，当时出版社答应给我们出了之后呢，我们 谈了我们的想法之后呢，看到以后呢，让我们要有两部分东西要压缩。 嗯， 第一部分呢就是太自我的那一部分，因为那个年代跟现在还不一样， 文学的东西是吧？ 对，那时候不完全自己的心路历程，完全自我意识太强的，那时候更多的还是讲这个家国情怀呀，讲 哎，您有没有这个，比如说现在还能记得住的那个那种抒情的啊？ 这个 望长城内外有吗？有没有这种呢？ 我也有。那在长城上，另外呢，就是长城沿线当时非常贫困的一些东西呢。那个年代跟现在认识不一样，社会进步了嘛。 嗯， 到今天这样写东西都没事了啊。但是现在也不那么穷了哈。当时呢，这些东西呢，要让我们压缩。我说，那如果这些东西都压缩下去，那这本书出了价值就不大了。 哦、 所以我们当时就没出。 嗯， 然后写了一本通俗读物，叫《长城万里行》。 啊、 哦，我们想了解长城，没有处读书。我们这样的话呢，这个写一本通俗读物呢，让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一块儿去走进长城，了解长城。 嗯，《 长城万里行》 这个我们简单梳理一下。1984年5月4号， 对， 是这个董老师和刚才那位 吴德玉， 你们两位啊。 然后呢，我们到北京，走到北京的时候，在平谷，就是东北长春的张元华， 嗯， 看到 加入 了， 他 又加入进来，所以我们 三个人 啊，这是三个了。 嗯， 然后呢，到了1985年的9月24号， 到了508天，到的嘉峪关 500多天，等于是这是85年的一个记录了。 对、 嗯， 然后又用了10个月，这就到86年了。 嗯， 您出了这个《明长城考试》。 嗯 嗯， 87年，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吧？ 30年前， 1987年， 嗯， 这是世界文化遗产。 对，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就是您走那会儿还没有呢。 没有。 就是您这些有没有给后来的做一些贡献，应该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吧。包括后来这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啊什么的。 我呢， 您这也算其中的一个吗？ 就是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呢，是我的导师侯仁之侯先生提出来的。 嗯、 我做完这个明长城考试这本书之后呢，我跟吴德宇我们俩就到北京大学去学习了、 嗯、 就跟侯仁之侯先生。 嗯，所以说这 您就不去回去了，就重新 就原来还想说我在富得流油的海岸线再走一圈、嗯、但是走完长城之后，董老师的心已经完全就属于长城了。 对，他这是变化的，就最早他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件事，就是一个自己要实现自己的一个愿望、 嗯、 是吧？然后呢，自己做自己的文学梦的这样的一个事、 嗯、 但是把长城走下来之后，然后自己觉着 嗯， 一刚开始我们没走之前就觉着长城我非常熟悉了， 嗯， 因为我看了太多的历史文献了哈， 对， 了解了太多的长城的历史，然后我们又把长城走下来了呢，那应该是我们是最熟悉长城的。 对， 其实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对长城太不熟悉了。 对， 就是长城有太多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一分钟您说一下这个，对于您来讲你怎么去评价长城，它到底对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 嗯， 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城，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嗯， 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嗯， 我们讲四大文明古国当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嗯， 这个唯一的没有中断，为什么那75%都中断了，对吧？ 嗯， 然后你3/4都中断了，你也是应该中断的、 嗯、 或可能中断的、 嗯、 那你为什么没有中断呢？就是长城的存在，它构建了农耕跟游牧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的族群的秩序。 对， 秩序。 长城不仅仅是因为战争啊，大多数长城都没有发生过战争。 对， 它实际上呢是规避战争、减少战争的一个手段。 所以我们后期的打开文化之门每周四都要策划长城文化带的特别节目，叫伟大也要有人懂，下一期叫时光里的长城。 这才刚刚开头。 哎呀，对呀，这个意犹未尽，长城有很多未解之谜，长城有很多故事，但是您得把那答案给我们揭晓了、 嗯、 就说那个为什么新鸿之夜把范喜良给揪走了，给抓起来了，这是有法律依据的，选哪个啊？ 在秦代的时候、 哦、 秦始皇的时候、 嗯、 不允许倒插门、 嗯、 说赘婿 啊， 这是 关键。 倒插门， 倒插门，所以正确答案是 C 啊，就是范喜良是倒插门到孟姜女家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这个秦朝他

比如说什么精氨酸呐、海参皂袋呀、另外呢，它的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胆固醇这样的食物。 对，不仅让你补到了很全面的营养，而且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嗯、 尤其是过冬，过冬啊，家里有老年人，秋冬想保护一下子，一定要把海参补上。 嗯、 而且家里要是如果有孕妇的话，就更应该吃。你想孕妇吃、妈妈吃、胎儿、宝宝都能补充得到，所以一个人吃，两个人补，特别好。 没错。好了，那今天为大家来线上的是我们小秦海参的北广优惠组合啊。那今天呢，我们是300克一大包，一共是9大包，每包里面是10根，那相当于一根就要30克左右的大海参了。那么市场价也就专卖店的价格是5310才能拿走，但是今天呢，我们再赠给大家庆州黄的小米11100。